外国媒体最近报道了亲爱的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俄罗斯塔斯社、中国新华社、美国合众国际社、几内亚的全国国际广播电台、七种民族语广播电台和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网站、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网站和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线上指导消息页报道了亲爱的金正恩同志对三池渊郡各部门工作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尼日利亚网站还登载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逝世一事访问古巴驻朝大使馆表示哀悼的消息。